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池小池磕的两片安眠药失效前，061刚把他的访谈节目补到这里。透过池小池谈笑风生进退自若的神情，061却看到了几天前坐在粥铺里裹着有点旧的羽绒服安静咬着包子边的成员。那时的他眼神很温和，又掺杂着一点柔软无措的茫然。061想到那个眼神，心里隐隐有点麻酥酥的。 他明明很在意亲情，为什么会在经营自己的家庭时走到那一步？ 池小池当然不负责解答他的疑问。他把客厅里的大投影仪鼓捣开了，又去榨了一杯胡萝卜汁，缩在沙发里一边喝一边摆弄遥控器。 好久没人陪我看过电影了。 061还没说话，池小池就接着说。 哦，忘了，你不是人。 说的也对。 也行，你想看什么？ 听你的。 哟，还挺体贴啊，这口气跟宠女朋友似的。在你们 AI 那儿，你应该挺受欢迎的吧？ 还行。 061这话没毛病，他性格温和，总被其他 AI 当作吐槽的情感垃圾桶，的确挺受欢迎。他很快又说， 不过总系统没有为 AI 设定亲密模式，我们 AI 之间只有纯洁的友谊。 池小池吧嗒吧嗒地点着遥控器按键选电影。 真没追求，没有条件还能创造条件呢。你们不是有零还有一吗？ 系统反应了一下，然后就觉得自己的耳朵和心灵都遭到了玷污。池小池选了一部恐怖电影，顺手把客厅光线也调暗了。 你把音效调小点，现在还是睡觉的时候，别吵着邻居。 池小池满不在乎。 这儿隔音好得很，除非我现在搬个地钻来这儿钻石油，不然不会有人投诉的。 他话说的挺满，但片头的恐怖音乐一响起来，池小池马上把音量从40一路狂飙的降到了20。 你害怕？ 废话， 怕你还看？ 池小池拿杯子挡住眼睛。 有人陪我，我才看啊。 系统叹一口气，很不能理解这种越怕越看的心理，但他还是把池小池身体内的恒温系统进行了细微调整，调节了冷汗量，免得他不舒服。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061成了池小池的实时播报员。 鬼没出来，放心，把眼睛睁开，我不骗你。按这个节奏，女主回头的时候不会有事，再转身的时候，鬼就要出来了。眼睛闭上。 就这么眼睛一睁一闭，一闭一睁的，池小池竟然窝在沙发上睡着了。 醒醒，回床上睡，沙发上睡容易感冒。 池小池低低哼了一声，翻个身拉着薄毯蜷作一团。 唉， 稍起，沙发前浮出一团黑影，那白衣黑裤的高挑青年俯身下去，把池小池连毯子带人一起抱入怀中。池小池浑身猛地一僵，迅速睁开了眼睛。061有点尴尬，但池小池在定定看了他一会儿后，又把眼睛闭上。 又在做梦，这次是好梦，不能叫楼哥发现自己发现我。 不然他又要走了。 零六幺等了一会儿，发现池小池像是又睡着了，才缓步将他抱入卧室。池小池这边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但杨白华那边却是心烦意乱得很。他一身疲惫地返回家里，却没有热汤热饭，只有冷锅寒灶。杨白华心里愈发不痛快。 他直接搬去那个发小家里了，就这么迫不及待，连跟我说一声都没空。 杨白华疲倦得很，他觉得自己最近对成员的热情逐渐降低，就连床上那回事也兴致缺缺，往往还在洗漱时就困得浑身发软，哼，哪还有空和他好呢？他为了工作这样忙碌，但成员小少爷从来学不会体谅人。杨白华没有找成员，据他的经验，成员往往是最沉不住气的那个，反正很快就会致电来跟他和好的。然而他爸妈都已经来了三四天了，他还是没有等到成员的解释。带爸妈出来吃饭时，他话格外少，手指不住摩挲着方向盘的皮套。杨爸杨妈坐在后座上，副驾驶上坐着他的堂妹杨小燕。坐了好几天了，二老对这车还没有过新鲜劲儿，杨妈正在研究车窗上的贴膜。 嫩仔，贴了这玩意儿，从外头真看不到里头啊。 杨白华回过神，点头笑道。 啊，是。 杨小燕涂着大红的甲油胶，妆容和衣裳都入时得很。杨小燕手机没电了，借了杨白华的手机来玩，闻言无声地撇了撇嘴。 哼，土鳖。 他刚刷了一会儿微博，回复了几个粉丝的留言，就在杨白华的各个手机 APP 里点进点出。出于八卦之心，他偷偷戳开了杨白华和成员的聊天记录，翻了几页，却看到几天前成员发过来的三首曲子，上面分别标了 Demo 1、2、3。杨小燕也偶尔写一点小曲小调，对他小成哥的作品当然感兴趣得很，时间一点，点击播放。当那乐声毫无预警地在车厢里回荡开来，杨白华的头皮险些炸了开来。他想把手机夺下，可他正在开车，又怕动作太大引起爸妈怀疑，他只能干着急，掌心冷汗源源不断地往外沁。另一厢，杨小燕听得心花怒放。他听得出来，这不是完成版的 demo， 只是初具雏形而已。但是旋律颇具创意，技巧纯熟，伴随小声的人声哼唱，撩人心弦得很。杨白华冷着脸说， 别乱放音乐，费流量。 杨小燕眼睛咕噜噜一转，冒了个主意出来， 这是小成哥写的。 杨白华脸色一变，冲着杨小燕使眼色。杨小燕眼睛亮亮地看着他，装作看不懂。杨白华暗骂一声，这个问题果然引起了杨家爸妈的注意。杨爸问道， 小成，你哥的朋友啊？ 杨小燕抢先答道， 是啊，哥没跟你们说过吗？是哥哥的好朋友，搞音乐的。 杨白华手心出汗之严重，让他握着方向盘时都有些打滑。听到好朋友三个字时，杨妈还有些许期待，可听到搞音乐的，杨妈下垂的嘴角往下一撇，做出个不屑的表情，倒和杨小燕刚才的神情有异曲同工之处。 男仔，听妈一句话，别跟这种没正经工作的混一块儿。你跟这些人不一样，你是好好考大学，一步一个脚印考出来的大学生，天之骄子。这种学艺术的好多都是小混混，都是没路走才学艺术，没出息。 杨白华没说话，倒是杨小燕又抢了白。 小成哥家里可有钱了，人家爱学有什么关系啊？ 他又转头跟杨白华撒娇， 哥，是不是啊？ 杨妈一窘，看向杨白华。杨白华顺着他妈妈的话说， 随便写写唱唱而已，是没什么大出息。 杨母找回一点面子，他喝了一声，转向小燕， 哼，听见没？有钱人才搞这些东西。 小燕装作没听见，摆弄着杨白华的手机，越听越心动。她试探着问杨白华： 这也是小成哥随便写的？像以前一样，没打算拿出去卖？ 杨白华急于结束这个话题，用力按了按喇叭，沉声答： 他家里有钱，不惜的卖隔这点收入。再说，他可不高兴让音乐和钱扯上关系。 这下杨小燕放心了，她悄悄将那三首 demo 中的两首挑出，转发到自己的微信上，又动动手指，迅速而无声地删去了杨白华手机上的转发记录。